4007105106。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日的晚间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12月27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又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要说啊，今天呢有一位很著名的化学家在1822年的这一天呢诞生了，他的名字叫做巴斯德，是一个法国人，出生在法国多尔镇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很多人呢听起这个名字来觉得有点耳熟，没错，巴斯德对于后世的贡献，直到现在21世纪的我们还在感受着他的福祉。巴斯德呢研究了微生物的类型、习性、营养、繁殖作用等等，他把微生物的研究呢从一个研究的形态转到真正的作用当中来。关于微生物，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的进展，甚至呢有人说他是19世纪呢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就呢？第一，他认为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一种微菌所发展出来的，这就是法国化学家呢巴斯德，他认为可以通过加热的方法来杀灭那些让啤酒变苦的恼人的微生物，这也是微生物的一个作用。第二点呢，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一种微生物在生物体内发展，由于呢发现并且根除了一种呢侵害蚕卵的细胞啊细菌，巴斯德呢拯救了整个法国的丝绸工业。第三呢是传染病的细菌，在特殊的培养条件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从细菌呢变成了疫苗。他意识到呢很多疾病是从微生物引起的，因此建立起来了细菌的理论。有很多人呢就认为巴斯德对于后世的贡献真是太大了，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做麦克哈特，他写了一本书啊，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名人，巴斯德就位列其中的第12位。他对于我们现代每个人生活影响的这个残留啊，我用残留这个词不大合适啊，我还是应该用回刚才那个词，福祉依然都在。是什么呢？很多人都喝牛奶，有一种牛奶的消毒啊，这个杀菌的方法叫做巴氏杀菌法，这就是由巴斯德所发明的。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晚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IT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欢迎黄浩。你好。 好 啊，欢迎黄浩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儿的黄浩，我要跟你先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比较有意思，跟刚刚过去的这个雾霾有关系。其中呢，在过去的这个雾霾天当中呢，有四天是红色预警，但是当这四天的预警解除以后，我们也从相关的新闻媒体呢看到了一个报道，在这四天当中，超过11万辆车违反限行，一共呢是开出了1128万余元的罚款。有不少的罚款都是通过摄像头的违章的这个监拍所拍摄下来的违法的情况。但当时啊，有一个这个段子呢，就基本上每次的这个雾霾天呢都会出现。这段子是什么呢？哎，有人说，哎呀，我这在路上啊，这个雾霾太大了，都没看得清楚红绿灯，一不小心闯了一红灯怎么办呢？结果呢，有人就说没关系，你看不见红绿灯，其实那红绿灯上的摄像头也看不见你。这是前两天呢大家传的一个段子，但实际上好像并不是这样。就即使啊，这朋友出现了这种违章的情况，以为说我没有按照尾号限行的方式上路，雾霾太大呢看不清楚，但实际上这摄像头看的还是一清二楚。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跟黄浩，咱俩先探讨一个话题，人眼都看不清楚的，为什么这摄像机就能看特别清楚，一看一个准，没有一个人逃掉？ 其实人眼我们知道，人眼光啊，有所谓的可见光跟不可见光，就跟红外跟紫外两个部分。那你想想看，有的设备和仪器它甚至能看出有所谓的红外摄像机，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吧？ 对，红外， 就是夜视红外摄像机。 嗯， 再比如说像紫外线，其实很多的摄像机的它的成像元件也是能捕捉的。 嗯， 你再想一件事情，你会更好理解它。我们现在用美图秀秀或者是百度魔图这样的 app， 然后它有个很有趣的功能叫做去雾霾。 嗯啊，去雾霾， 对，它实际上的逻辑非常简单，它不是说真的把雾霾去了，因为雾霾实际上只是有一层阻隔物把整个我们的视线的对比度相当于是降低了，然后它的整个看上去它就是所有的暗 雾气腾腾的， 它的暗部跟亮部的色彩非常的接近。 嗯， 那么通过这种人为的把对比度拉大， 嗯， 把饱和度拉大的方式，其实你是可以让已经被雾霾所掩盖的画面看上去更清楚一些的。 嗯， 你这么就好理解这两件事情了。一，我们在现在看到的这种摄像头，就不是比如说我们会看，比如说北京台的红绿灯节目，你会看到有这种那个探头的画面哈。 对，我每天可爱看那个节目了，虽然都是那几个像照片一样的画面固定在那儿，但你看起来好有趣哦。 对，但那个节目有个好处是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哈。那说远了，我们说那个摄像头的问题。那但是你发现说它拍出来的画面跟我们拿手机或者是拿哪怕是拿相机拍的画面，整个的颜色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对， 你发现 画面好像没有咱们平常拍出来那么鲜亮。 但是你注意看，你注意看，比如说现在是咱们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8:27，在如果你在教管局探头里头看到的，一各个地方的路口一定是非常清楚的。 嗯， 它其实是有这个红外线的这种夜视的功能的。 这个红外线的夜视的功能，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红外线辅助还是会把光调强，还是会它特别去捕捉某一个波段的光呢？ 一，红外光在人眼这是不可见的，但是它摄像头能够把红外光给捕捉出来。 嗯， 那么红外光是依靠什么呢？是依靠发热。 嗯， 热源来产生的成像。 对， 所以说呢，它对车牌是有一定作用的。然后还有刚才讲到的那个技术，就是它可以透过对于饱和度、对比度以及画面的色度的一些实时的调整，让这个画面看上去更加鲜亮一些。 嗯，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即使有雾霾阻隔，也可以比较清楚。当然不会像那么像今天晚上这么好的天气这样子看得这么清楚啊，就是雾霾天它也可以看到，可以抓拍到一定的部分。这就是我们能在比如说我们经常大家也很有疑问，就是我们看着红绿灯节目的时候，为什么晚上的时候比如说交通肇事也能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旁边也没有什么远光。 我当时一直以为是每个车的那个装牌照的地方它有一个那个有那个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每个装牌照的地方它都有一个 灯 来去照那个牌照的。 它其实是有那个灯的，但是那个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嘛，就是那个灯也是一个热源嘛。 哦，所以照你这么说，就是因为它那个红外的这个波段的光， 一是有部分红外，二是部分探头，它的确，你看那个摄像头，它的确颜色不鲜亮，但它对比度很高，就比我们人眼看到的对比度要高。 所以这个摄像头我简单理解就是专门用来在任何的条件之下要把牌照拍清楚的一个摄像头。 对，其实包括说比如说我们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我像很多的那个在海上航行的船员就会知道，海上航行的时候你在海上什么都看不到， 对， 它其实要求你的可视角度很好。 嗯， 很多的时候他们上面安装的摄像头，还有高铁前面的行驶中会有一个摄像头，也是做路况监控的，那种都是专业的工业用的工控的摄像头，期间它的这种可视角度或者说它这种对于这种 我们通常以为的这种能见度不好环境的优化，是比我们常规的这种影像民用影像器材要好得多的。 嗯，所以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事儿啊，就是未来比如说再遇上了红色预警，或者再遇上了雾霾天的时候，甭管有没有这天吧啊，各位都是要按照交通法规来出行。 是， 不闯红灯的时候，不能说不闯红灯的时候，红灯亮了的时候是千万不能闯。这个不能让我们上路的时候按照规定咱也就不上路了，千万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啊，觉得我自个儿看不见牌上，那摄像头肯定也看不见。实际上摄像头那设计就是专门用来做这事儿。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黄浩再跟你聊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它的主角叫莫博士。这莫博士是个什么人呢？很多可能在中国的朋友呢，对于他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据说他在美国特别有名，他都已经持续有名20多年了啊，都红了20多年了。而且呢，说他曾经令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着同台的对话，而且美国的很多的初创团队，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 IT 公司，我都以能够被莫博士来报道一下为荣。莫博士到底是个什么人啊？就大家怎么都这么看呢？ 莫博士其实是在海外非常著名的一个资深的科技评论人，那么在中国可能这种行业这种独立的评论人并不多， 就是年轻时候的你是吧？ 不，就是莫博士现在已经算很资深的一个，因为他是可以代表一些整个行业的观察风向，但是他也不一定准，因为之前的时候他曾经在中国一些关于小米和华为言论上其实有一些偏差，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小米是略微下滑的，但是华为是全面上位的， 对， 就是。当然嘛，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保持一个完全不准，但是他的言论之所以被大家所关注，是因为他多数时候能给出一些相对比较具有参考性跟整个行业价值的一些评判，那么在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里头会成为影响到整个科技业界，不只是科技媒体，甚至是科技的创投啊，或者是产业的一些风向标的言论。 对，你说到这儿呢，最近我又关注到啊，有媒体来报道他，因为马上呢2015年就结束了，你看今天都已经27号了，莫博士最近来点评了2015年科技界的发展，他呢就说了一句话，让大家呢就一下泄了气儿了。在莫博士看来，今年没有出现下一个大事件，是什么意思？就在他看来，全球的 IT 界2015年是非常平庸的一年，就从产品的角度或者一些技术创新的角度，是没有一些什么特别新鲜的大事件出现。他呢一共是表明了这样几个态度，比如说第一，智能手机看上去成熟了，请注意我的用词是看上去成熟了。二，笔记本电脑继续在挣扎中。三，微软已然回归。四，苹果的新产品没有让全世界疯狂。五，物联网依然是一片混乱。六，人工智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光这他六句话，我觉得这每一句话咱都可以谈一期节目了。但是今年呢，就马上过去的时候，我们也就在这期节目当中来把莫博士针对整个全球 IT 界的这段这个说法，咱跟黄浩我们再倒一倒，到底有没有创新？在你看来有没有大事件？有没有创新？他这六点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咱一条一条梳一下啊。 我首先要说一下，就是咱们很多的中国的国内媒体翻译这条新闻的时候，可能翻译出了点差池。 嗯， 其实莫博士的原文的那个，他是针对 IT 业界的。 嗯， 然后咱们把的很多都翻译成科技业界，可是我们知道，叫科技业界其实不只是 IT 这个部分。 对，诺贝尔奖也包括科技圈， 包括你像屠呦呦的这个，我觉得是今年非常值得去在不管是国内也好，还是国际上也好，非常值得去表彰的一个事情。再比如说像前段时间讲的可回收火箭，这个在航空太空领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谈论的事情，其实只针对于 IT 这个业界。 这个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科技它应该分两大块，科学和技术。 对 ，IT 是在技术这个领域其中又是分出来的一部分。 对， 所以它仅仅就是科技里面的一部分。刚才黄浩说的很对，要是呢莫博士一个人说全球科技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那这话说的可就太狂妄了。 太狂，对， 来，咱就把这个给大家解释清楚以后，我们再重新啊定一下，说在全球 IT 界没有出现什么大事件。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第一个，他讲到智能手机看上去成熟了，这个话是不是话中有话呀？ 我觉得是这样的，它表现了两点。一，你的确你现在碰到任何一个我们正在用智能手机的民众，去问他，手上手机不够用吗？没有。配置的大幅增长使得智能手机在够用这个情况越来越满足了。就像现在我们轻轻松去买一个国产的千元机，你会发现哇，现在国产千元机好好用， 这个配置性能，还有你看上去它的屏幕摄像头，都已经是去年或者前年旗舰产品的标志了。 对， 但是你说智能手机行业里头有什么让你突然一下子能够尖叫起来的东西？没有， 连六 S 都没有让大家尖叫起来。 我们就把它跟这个苹果的新产品没有让全世界疯狂这两条一起看。你看苹果的产品更像是一种对于老产品的修修补补，比如说它以前续航不好，好吧，那我就把电池加大点吧。然后呢，你以前的这个屏幕不够大，好，我放大点吧。那个你以前这个网络呢可能支持没那么快，好，我把4G 加进去吧，无非是这个样子。修修补补，它反而其实今年真正智能手机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产品还真的都存在安卓手机上头，真的。 比如说 三星那个曲面屏。 哦，对， 那个应该是非常多印象深刻。苹果在今年的销量不如往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三星推出那个产品。这个真的不是虚头巴脑哈，就是因为大家看苹果的有审美疲劳。你三代用同一个模具设计，你即使这个模具很成熟，大家也会觉得说，哦，这个我真看腻了。典型的代表是索尼。这索尼五代都是用同一个设计，大家现在看的就有点审美疲劳了。而且索尼今年的那个手机的销量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你看三星，它后来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设计，包括那个 Note 5跟也都是这种曲面的设计，包括以前甚至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这个大气，就是成龙代言的那个心系天下。这一次他因为那个设计外观其实以前一直是三星的中国团队做的，就是做的非常的中国化。 你是指那个翻盖的那个 大翻盖？ 对， 以前的设计非常中国化，就是金色的外观，你懂的，就是非常符合中国式的这种中式审美。他的新产品上面完全跟以前产品完全不一样，也是曲面玻璃，双曲面玻璃。所以你看三星今年成功的有了这个 family 的工业设计 ID 之后，把它挪到了它的全线产品上，这个可以说是今天一个小小亮点。当然了，在内在上头其实很多厂商今天做的都很不错，比如说我们讲拍照，今天真的是可以拿出一堆手机比能够把我们不客气的说直接可以把入门卡片机干掉，把单反干掉这个事儿不可能，但是把入门卡片机干掉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就连手机都有光学变焦了。所以其实你发现这种小功能对于短板的补齐是越来越多的。以前我们大家对手机这不好那不好，现在这一年你可能发现哎都还不错了，所以它叫看上去更成熟了。成熟的意思其实是指它越来越少缺陷了，但是它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你讲到这个亮点，我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的新玩意儿啊。它是和手机进行外设连接的。摄像头，这个呢用来去拍照，它基本上都已经可以达到一个微单的这个效果了。就这种东西是不是未来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会成为大家手机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你说的应该是索尼推出的那个叫做镜头式相机。这个其实三年前就推出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它一直市场上接受度不高。但是因为我们讲成熟的产品是一定要不仅要概念领先，而且呢要符合一定的使用上的一个合乎的一个逻辑。那个产品的画质当然很好，但有个问题，它跟手机怎么连接？要无线连接。无线连接就有一个问题是，我得把它传过来。你很难有普通消费者接受一个我拍了个照片再要等十秒钟把它传过来的过程，它不能实现说我手机相机是咔嚓一下拍完了我就能看到。它是咔嚓之后我还得看到一个从手那个 镜头条 对传过来的过程，这过程其实是对体验的一个就是不佳的体验。所以你看这个产品它存在了，包括像 OPPO 啊，包括像柯达都推出这样的产品，但是并没有在行业里头形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风潮。就是消费者的不认可。 很多这样的产品，如果说你一旦给大家多制造了那么一点点的麻烦，哪怕让你等一个进度条，等个几秒钟的麻烦，它有可能都成为一个引爆点，难以形成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说这叫成熟。再比如说，我们连着苹果那个事儿去说哈。六跟六 S， 这个最近瑞信就是瑞典的商业银行的这个机构已经有了一份这样的一个报告了，因为他们甚至估算到一个很悲观的结果。往年的时候，比如说一季度，去年一季度啊 ，iPhone 六它的新品的出货量轻轻松松破6000万没有问题，那么今年一季度这个可能5000万都是个大问题。 今年一季度。 就是2016年的一季度， 那明年一季度， 对，明年一季度，因为现在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一供应链方面在削减对于这个 iPhone 的这个元器件供货，因为苹果这边都已经有的 部分不再进货了，因为就发现说它的 卖的不好吗？ 卖的不好。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咱们国内的新闻里看到，就比如说珠三角、长三角部分地区的跟苹果相关的供应链的代工厂， 嗯， 今年过年可以大家提前放假了。往年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应该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加班加点的工作状态中。 哎，跟那个锤子前两天说他那个代工厂倒闭这性质是一回事吗？ 不太一样。就锤子那个代工厂中间性是属于说这工厂本身存在一些经营的问题，而这个属于比如像富士康，比如或者是像这种光电的大厂了，光宝这样的大厂，它因为上游的订单少了， 嗯， 那么他的员工就可能没有什么事儿做了。中间线的一个事情是因为说，其实他是满工状，你看锤子还是不停在生产，包括华为中线的生产，他是经营不善，产着产着突然就关门了。那这个性质不太一样， 嗯， 但是从富士康这边的情况，可以就是他的用工情况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今年大家对智能手机的需求正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因为分享一个数据，今年的中国的智能手机从二季度开始，中国内市场已经开始下滑了。 你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一句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 是 很多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不用看本身这件事，你看看跟他周边配套的这些事情。 对， 你刚才讲的那些工人已经提早回家了， 对， 那足以说明他的订单不好，这个东西卖的不好。再往前来说，那说明他这个产品并不是很成功。 产品不成功不能从产品本身来说啊，包括大环境。你看我们现在前几年的时候，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智能手机的一个就是新用户的购买期。比如说可能两三年前你还没有一部智能手机，还是个老手机，咣当要换成智能手机，安卓机、苹果或者就两个，那时候还有 Windows Phone 啊，现在可能 Windows Phone 少一些了。那个时候是一个强大的换机驱动，造就了那个时候那么快速的一个智能手机的一个增长。但是今天你来看，你走大街上是不是人手都一部智能手机，甚至有人两部智能手机，还是两部双卡双待智能手机。这个情况就已经说明了它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市场成熟期。注意，这就是那个成熟的定义。成熟意味着我觉得咱们国家有个词儿很好，叫新常态。 嗯， 这个词如果跟这个行业去连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新常态可以代表一切，这个才是应该是一个成熟市场里应该有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这个市场里每天都在打鸡血式的一个增长，这个是不正常的。你就想看中国，也就13亿人口，你每年在中国销售了近十几亿的智能手机，都卖哪儿去了呢？好，它到今年，因为前段时间可能有换机潮，可能有种新购机用户，到了今年，它的确是有了一个比较平缓的居地，因为很可能是老用户在换手机。所以我发现一个问题哈，今年中国的所有的智能手机厂商都要走出去，因为国内市场饱和得很严重。 前两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就问我爸妈要不要给你们俩换个手机，他们用的手机还是你给我推荐我给他们买的。 嗯， 他们说不用啊，我这个手机用的挺好的。 很好的。 我说你们已经用了一年多了，不考虑换一下吗？为什么要换呢？用的挺好的呀。 对， 你刚才在讲这个事儿，就突然让我想起我们家的状况了。其实这个状况我觉得可能在很多人的家里都会出现类似的场景。那你的问题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手机的市场进入到一个新的常态的话，如果没有市场的刺激，那接下来是不是对于厂商而言，我去开发新品的动力也就不是那么足了？ 不， 我们可能很难再看到更革命性的产品。 不是，消费者已经用到了一个不错产品之后，他一定会提高自己的要求，那么就逼迫了厂商必须要做出更好的产品来，消费者才能买单。这就意味着二次换机市场的整个的所谓的 ARPU 值 ARPU 值是什么概念？就是指的单体消费能力的这个值，就是它可以花多少钱去买这个东西的这个值会更高。因为你肯定不可能说我买了一个打80分的产品，我后面换一个打70分的产品，没有这样的。一定是我一开始用了一个产品之后，我觉得我应该买一个比它更好的产品来换代，比如说过了一两年才会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动力。所以你发现说在市场上呢，现在的手机的型号数量是减少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在需要了，但是精品机型越来越多。什么叫精品机型？就是厂家越来越愿意花钱做一个有特色的，让大家觉得哦，买了这个手机比我原来那手机好的产品，这个其实对整个的产品的，就是产品类别的提升是一个益处。比如说，可能去年一整年你都觉得大家都是在打便宜的市场，可是今年你看到有很多这种在各个单项领域上很有突破的产品，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像三星这种在设计上很有突破的。像这个三星 LG 也好，索尼也好，在拍照上很有突破的产品，还有现在你也可以用到，就是真的可以 一星期不充电的智能手机产品了。 嗯， 在往年是想不到的，因为这个东西续航这事儿已经成了一个大众的一个痛点了。 嗯， 你肯定有厂商在满足它。 对， 所以因为大家有了更高的需求，所以其实使得厂商在产品研判上它做得更好了。 嗯， 那么缺乏这种研发实力的小厂商就会掉队。所以你会发现问题，一大厂商两个方式，我们讲过了，一走出去，那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印度市场现在是中国手机在那儿群雄纷争的一个地方，因为印度的手机上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4年前的时候， 嗯， 就正好处于大家都要去买新机的时候。然后呢，再有些市场，因为中国产品其实是很有竞争力的，比如说它已经成功的打入到欧洲、美洲这样的市场里头去，成熟市场，因为这个欧美的这个外国人他也很郁闷啊，你看市场上都是那些产品，因为以前这些市场相对比较平静，那么一旦有了中国产品这样的比较有竞争力又比较有些新奇功能的东西进去之后，他会觉得诶，价格又这么便宜，我干嘛不尝试一下中国的产品呢？ 嗯， 所以其实你看大厂商要么走出去，要么推出一些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预计到的未来是会有一些的厂牌可能会倒下，甚至有一些过去看似还比较强壮的公司可能会倒下。但是与此同时，大家会用的东西，你从单个的品质上来讲， 是越来越 好，会比过去有这很大的提升。 对对对， 你觉得不会有厂商倒下吗？ 会有厂商，而且我想说的是，已经开始了。 啊，就一开始你讲到的说有一些提早放假，甚至有一些下游的代工厂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倒闭。 还有包括说一些中小厂商，他没有自己的研发实力，或者没有自己的供应链能力，就很容易掉队。 好，我们再抓紧时间来说下两条，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混在一块来说啊，笔记本电脑持续挣扎中，微软已然回归。我觉得把这两条放在一起来说的目的是，微软的 Surface Pro 给它带来了又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笔记本电脑继续挣扎，可能跟这种比如说 iPad Pro 或者 Surface Pro 再次走红是有关系的。 其实这样子啊，我们先说微软的事情。微软是一直是一家很有黑科技的领导者的公司。 什么叫黑科技呢？ 黑科技，微软一直很有黑科技。就比如说，我们大家手机厂商们都很怕一件事情，叫做现场演示语音功能。 嗯， 因为这件事情上，百度啊、摩托罗拉都栽过，就是现场演示出来的一塌糊涂。嗯，只有微软敢，只有微软对它的那个Cortana 就是小娜的那个语音识别技术非常的有信心。 这个黑科技又有什么关系？ 语音识别技术是一项非常难的技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口音。比如说玉龙，你是电台节目主持人，你的普通话非常标准，语速非常平缓，很容易识别。你像我的语速就非常快，那么有的时候他就识别的不是很清楚。再加上很多人有口音，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小娜就能做到，它的识别率非常高。 啊，他们那是怎么 做到的？外国人说中文都可以做得到。 哇，那说明它的后台的数据库的量一定是 够大，后台数据库采样量以及它的采样的整个的技术也好，或者说它的整个的识别技术也好，是处于非常领先的状态的。其实微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它只是说它没有很好的去进行一个运营。再包括说，我们大家可能大家知道有谷歌有百度，你不知道有个搜索引擎很好叫必应，这是微软的。 嗯， 微软的必应进入中国市场很早，而且呢，它是非常符合中国的这种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所以 他的名字起得好，有求必 应。有求必应，你看这名字起得很好，但是你不知道，或者很多人压根没有听说过、没有用过，必应的搜索非常好用。所以他要反省一个问题是，不是说他产品做得不好，是说他的整个运营可能有一定问题。这包括是他的 MSN， 在 MSN 的那个就是软件没有，就是没他的通信软件没有关闭之前，他又改了五个名儿。一会儿叫 MSN Messenger， 一会儿叫 Windows Live Messenger，改来改去之后呢，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就立刻模糊了，不像我们说 QQ 就是 QQ， 微信就是微信，虽然飞信后来消失了，但是你也知道飞信就是飞信，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微软在去年理清了一个思路，就是它对于整个产品的规划跟它的一些发力点，比如说 Surface， 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是，大家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平板吗？还是电脑吗？后来微软搞清楚了，我不要做平板，我就是一个变形的超便携电脑， 嗯， 我就是 变形的超便携的笔记本， 对， 嗯， 它不是一个平板，所以微软搞清楚了，说 Surface 不应该跟 iPad 去打，它应该跟 MacBook 去打， 嗯， 你看这次就很明显。再比如说，它这个参考设计叫 Surface Book， 这个产品也是，这产品很明显，微软是不会指望它卖多少钱的。但是他一出来，所有厂都觉得说，哇，你们那些以前都没有什么本事的 PC 厂商，你们在干嘛？你看微软自己出了一个多有前瞻性的设计。你看，其实他反响一来的话，我觉得能给我们上面一条题啊，笔记本电脑这个产业有一定新的一个 提示了，连微软都做出这东西来，你们这些 PC 厂怎么好意思还做这些东西？其实 PC 厂他们自己也在加紧，当然了，就是有些厂商真的是，我们必须说有厂真的有点破罐子破摔了，但是大厂们，比如说像联想、惠普、戴尔这厂商，你看戴尔最近在打他的一个叫做微边框笔记本，13英寸，这个手机大家都爱窄边框，电脑上微边框，窄边框其实非常难做，因为它旁边的布线的原因，可是戴尔能把那个能把一个14寸的屏幕扔进一个13寸的机身里头去，这个给人的感官都特别好。再比如说联想的 Yoga 现在可能这个是差不多最近两年做笔记本做的最成功的一个类别，它已经快成为了就是现在新式的这种所谓的变形笔记本的一个 范本， 对，范本的参考设计了。以前你看Yoga 是联想的一个专利，现在你看惠普、戴尔、华硕哪家厂都在出 Yoga， 因为这种样式被大家认可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厂商们不是没有努力，而是说他们可能过分的小心翼翼。比起智能手机领域来，每个厂商都在大刀阔斧做大改进，笔记本厂商这边的确是太就是褒义词叫谨慎啊，这个贬义词叫不思进取了一点。 那是因为他们的日子应该会过得很好，或者说这个模式已经很成熟了。他人不就是这样吗？我这个日子过得好了，我干嘛要改变、 坦白说过得并不好。 那为什么不改变呢？ 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对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你改得不好，走出一步可能就 万丈深渊了。 对对，所以他们宁愿是 在悬崖边跳舞， 对，慢慢的可能让自己温吞的过来，结果没想到微软自己出了一个 Surface Book。 对，人家做软件的都能做这东西，你们做硬件的人在干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明年的 PC 行业会好些，因为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这几家 PC 厂商的财报，已经比往年要好一些了，因为 PC 迎来了一个该换机的时候了。看看咱们这个直播间些电脑，你就差不多到了真的该换电脑的时候了。而且其实微软去年的成功，它回归的一个意思还有一个，它终于做了一个大家非常喜欢而且受欢迎的系统 Windows 10。 对， Windows 8的吐槽我们就不说了，这个系统在很多的逻辑上头是背离了很多的 操作习惯的。 其实 Win7 很好， 对，没错。 但是 Win8 它整个对于它其实做了两套皮儿，它的桌面是桌面，它的开始菜单是 Metro 的界面。那么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说，毕竟 PC 是要用键盘鼠标操作的，它不是要拿手指去触的，所以说这个操作体验上用户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那么到10之后，你看 Windows 10它又回归了原来的那个开始菜单。其实 Windows 8的内核，我们必须给 Win8 去评一个反哈。Windows 8的内核的运行效率比 Win7 好很多。但是就是一个开始菜单跟 Metro 界面毁了它全部。 衣服没穿好，身材就不错。 哎，对，衣服没穿好，这非常的，就是里面的这个肌肉跟骨头练得非常好了，可是你穿了一件不是很合适的衣服。好， Win10 现在终于回来了，而且你看 Win10 这一次它彻底的打通了从手机平板。就是我不管用 Win10 的手机也好，用平板也好，还是用我的像平板一样的电脑也好，还是传统的台式电脑也好，它的体验是统一的。这个就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对，我用了 Win10 之后也是这个感觉，我觉得这才是用电脑的感觉嘛。 对，所以我们说微软回归了之后，笔记本行业明年不会太差，因为我们已经能看到很多创新的产品出来了。 好，再来讲，我们时间有限啊，最后两点，物联网依然是一片混乱，人工智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一个很混乱，一个已经看起来很好，怎么理解？ 人工智能这个事情，我们就说刚才那语音识别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确是前几年你应该不太能想象到说有些语音识别技术能够那么精准。以前前几年的时候，的确我们当时跟一些视力障碍的朋友有过交通啊，有过沟通，他们觉得说市面上这些智能手机产品没有，他们没办法用，因为特别是这些和语音有关这种识别技术是做得很不好。可是今年你会发现他们用苹果的这个 Siri 是 Voice Over 这个功能，以及像摩托罗拉手机会有这个语音的这个功能，很强大的语音识别功能，包括像苹果的手表也好，这个华为和摩托手表也好，都有这个功能。他们还说这个最近的识别技术变得很好。 对，我现在发短信我用语音基本上可以做到100%的识别率了，这让我很惊讶，这就是一两年之间发生的事情。 对，包括说不只是这个，包括说一些比如说红外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虹膜，或者是这种生物识别，有指纹。你看现在智能手机都在指纹识别了。 对，尤其是银行转账方便多了，以前还得输密码， 而且安全性也很好，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意味着说人工智能这块是变得越来越好的。而物联网，我们讲物联网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物联网的问题在于说它的混乱在于现在没有标准。 或者说它的标准阵营是各自为政， 哪家家用的或者家电企业销量大，话语权多，我就先自己玩一套规则。 对，就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更早之前哈，你像有 DLNA， 这是一个很通行的规范。 嗯。 然后呢，各家厂牌就不甘于说大家都兼容 DLNA， 因为这样的还有什么个性呢？好，那么三星在 DLNA 基础上改一个 All Share， 然后咱们中国的企业呢，在 DLNA 基础上改了一个叫闪联。 嗯。 闪联当时还有很庞大的阵营，包括像联想、长虹、康佳、TCL 都在其中。但后来你发现这阵营又分崩离析了，又没有什么基于闪联东西出来了。好，苹果自己有一个所谓的 HomeKit 这么一个智能家居的东西。 嗯。 然后呢，包括说物联网，还包括车联网。 嗯。 汽车的部分，你看苹果在搞自己的汽车的部分，然后呢安卓厂商又在搞安卓的部分，你福特的可能跟大众的又不一样。所以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标准之争，很可能需要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国际标准化的部门。 嗯。 将所有的这种物联网互联互通的规范标准统一到一起去，才能够让物联网能够比较好的发展下去。 其实我们这个时间的原因跟大家来说这个莫博士的这六条啊，其实这六条呢是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黄浩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下真正在2015年在整个的 IT 业界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有一些事情呢大家看起来喜闻乐见，但是有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一年的一些预见。但怎么来说吧，今天看来以后，我觉得大家对于明年还是应该抱有很多至少 IT 领域的这些期待，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更加兴奋的一些事情啊。谢谢黄浩，今天呢提早把你打断，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呢有给听众送奖品的环节啊，咱不能耽误大家拿奖。好了，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黄浩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另外呢，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税法知识拿奖品的环节，来准备好手机了吗？准备发短信吧。 税收知识有奖问答。听众朋友，今天的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来了解一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的通知。规定中是这么表述的，对出租房产租赁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有免收租金期限的，免收租金期间由产权所有人按照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那么根据这项规定，今天的问题是，甲公司将自己的房产出租给乙公司使用，在合同中有约定免收租金期限，那么在免收租金期限内，房产税应由哪个公司缴纳？选项 A 甲公司，选项 B 乙公司。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甲公司将自己的房产出租给乙公司使用，在合同中有约定免收租金期限，那么在免收租金期限内，房产税应由哪个公司缴纳呢？选项 A 甲公司，选项 B 乙公司。大家可以编辑 A 或者是 B， 将答案发送到10628821828。每天我们将随机抽取2到4位中奖听众，您将获得由朝阳地税提供的精美奖品。 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老刘年轻的时候是郊区一家火油果园的职工，用最美的年华默默地耕耘了这片山地。后来果园关闭，老刘留下来成了守山人，如今这里已经被重新规划成森林公园，老刘依然忘不了每天来巡视一圈。